分享要越越分 I'm a very man 把它轻轻追到这么拼分享要越越分 I'm a very man 把它轻轻追到这么拼 歌词搭配潮牌真的非常的酷，还有旋律真的很容易让人不自觉的循环一上午。吴亦凡 BM 上榜两周，得票555票，上升一位，来到第九名。第八名有才巨新文化谢有才，风风雨雨陪你走过。 无论你我，可不可结果，如何改变以后的你？谁愿放弃爱你的真，留恋过去仿似拥有一切，其实爱你到底应不应该，情人的心温柔如水，原谅过去 谢有才，他的歌曲有1500万的点击量，他的演出有全国5亿人的观赏。谢有才一直在为他热爱的演出事业奔波在大江南北，他带给每一个爱音乐爱生活的朋友爱的信念。这是来自谢有才的一首新歌《风风雨雨陪你走过》，上榜三周，得票669票，上升一位，来到第八名。第七名，北京德斯文化大光，《男人的泪》。 去体会每一点骄傲，去伪装防备，早已经厌倦那些浮夸和虚伪，转身仍倔强和现实作对。男人的泪从不为谁，是燃烧的心无怨无悔，来了走了去了散了，听到地空展翅高飞， 男人的泪，这是一首流行苦情歌，把男人的情感通过沧桑沙哑的方式表达了出来，主要写的就是男人在社会的不容易和对爱情亲情友情的感触。大光演唱的男人的泪上榜三周，得票726票，上升一位，来到第七名。第六名，北京天骄盛名文化王云子，小荷塘水。小荷塘水是一首脍炙人口、被无数歌唱家传唱了几十年的著名歌曲。歌曲背后有着一个凄婉唯美的爱情故事，它以超然的人性追求之美感动了每一个人，唤起了人们的共鸣，是各民族热恋着的人们心底的呼唤。实力派女歌手云子对小荷塘水进行了重新的改编，是怀着对老一代音乐前辈的敬佩与缅怀，将新的时尚元素融入到歌曲里，抒发着心中长久的希冀以及对美好生活的追求。这是来自王云子《小荷塘水》，上榜五周，得票777票，上升一位，来到第六名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交通，在此呢热烈的祝贺全球华语流行音乐金曲榜开播2周年，祝愿节目越办越好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影视歌三栖艺人王百合，热烈祝贺全球华语流行音乐金曲榜开播2周年，祝栏目越办越好。 大家好，我是宝安族歌手马朱伟，热烈祝贺全球华语流行音乐金曲榜开播2年，在这里呢祝节目越办越好。 大家好，我是威海交通广播的节目主持人白彦冰，热烈祝贺全球华语流行音乐金曲榜开播2周年，祝节目越办越好。 本周内地榜正在为您揭榜， 这里是第139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，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本期内地榜第5名的歌曲，安徽神行太保武术传媒歌舞传奇《报答妈妈》。 对你的微笑，我沐浴着阳光，聆听你的叮嘱，我学会了坚强。 深深的风雨，你总是一人遮挡，你拼尽了全部力量，撑起了家的安康。我想起就岁 歌舞传奇的演唱当中包含着对于母亲的敬仰之情、赞美之情、感恩之情，褪去了所有的浮华，全曲都是最真挚的情感流露。由著名的词作家贺东九和盛其琛先生作的词，著名的曲作家孟文豪先生精心的谱曲，再加上亚洲爱乐乐团的弦乐，一切都显得是如此的润然天成，有巧夺天工之笔。这是来自歌舞传奇《报答妈妈》，上榜六周得票830票，上升一位，来到第五名。第四名，江苏建祥影视传媒韩风《知足常乐》。 才最珍贵，人生不过百岁，要好好面对。感恩的心要一生伴随，知足常乐永远最美。不要活得太累，不要忙得太疲惫， 我们是自己命运的制造者，是自己行为的主人和执行者，同时也是自己行为的承受者。我们对于生命只有使用权，而不是所有权。要相信种豆得豆，种瓜得瓜的道理。在快乐幸福的时候要有一颗感恩的心，在不如意的时候要多想想自己的不足，想想比上不足比下有余。韩风知足常乐，上榜八周得票865票，上升一位，来到第四名。第三名，北京德资文化叙拉奇从头开始。 山中落花梦过半，那前尘往事如何忘记，是从头开始，吹吹风，风已消散，山中落花梦过半，那前尘往事如何忘记，和你和你何时从头开始。 作为一个炙手可热的歌唱家，叙拉奇除了在用音乐去诠释生命当中的真善美，去挖掘灵魂深处的能量，还有一个使命，就是能够凭借自己的力量去帮助新人歌手，给他们更多的正面指引和机会。这是来自叙拉奇从头开始，上榜八周得票941票，上升一位，来到第三名。第二名，辽宁文娱文化孙雨赛戒不掉。 接不到你的拥抱。 青涩的岁月常常是人一生当中最缅怀的岁月，未必是密树浓荫的金粉记忆。唱歌的人诉说着自己的故事，听歌的人在故事里找到自己，写歌的人把故事谱成旋律，描绘他看过的风景，所住的回忆。希望这首《戒不掉》可以在每一个失眠的夜里陪着你。孙雨赛《戒不掉》上榜十分钟得票998票，和上周一样保持第二名。最后为您揭晓第139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内地榜的冠军，恭喜北京薛氏《改天换地影视文化》孔向东回来吧。 不敢走进那棵老枣树下的秋千上，它打扬着我青翠的童音，终于不停歇的日升月落，终于不停歇的故乡的人。平凡的日子 孔向东，他是中国戏曲家协会会员，国家一级演员，这是他的新歌《回来吧》，唱给天下所有的父母，上榜四周得票1033票，上升两位，得了第139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内地榜的冠军。也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公共微信，微信添加好友的地方输入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，就可以添加榜单的公共微信，更多的榜单信息、娱乐资讯、活动信息一网打尽，欢迎您的加入。感谢收听港台榜，再会。 安详的日子，那个老房子上的炊烟里飘洒着母亲饭菜的味道，终日不停歇的故乡的风，终日不能忘的故乡的云，回来吧，回来吧，那些平静的有着好看的样子，父亲有着挺直的身子，我还是绕在他们膝前的孩子，我们过着永远的日子，我们过着

走啊走啊，我的宝，去发掘世界的美好。走吧走吧，我的宝，好坏都张开手拥抱。爸爸妈妈的心头宝，健康快乐长大就好。 2017年，陈嘉桦正式进入了人生的全新阶段。一向对爱毫无保留、充满强大能量的她，也决定用一首充满爱的创作，跟更多的人分享内心的喜悦。这首《我的宝》是陈嘉桦暌违年多再度发表的新歌。音乐录影带，观看小孩视角，透过小小的力量，表达大大的爱。陈嘉桦《我的宝》票空进榜第十名，得票823票。第九名，华纳音乐狮子合唱团，天亮以后说分手。 冷冽的风，谁在唱着离歌？黑夜沉沉， 四合唱团全新的翻唱专辑以摇滚来诠释了很多歌曲，都是很经典的，横跨华语西洋，其中包括张震岳的《秘密》、信乐团《天亮以后说分手》。问起选歌的理由，是四合唱团表示，好些是我们从小一路听到现在的歌，当时听这些歌的时候正处于摇滚乐最美好的时候，希望可以通过狮子重新演绎这首歌，让大家来回味不可错过的经典。这是来自狮子合唱团《天亮以后说分手》，上榜两周，得票888票，上升一位，来到第九名。第八名，北京博弈唱片，刘玲，来杯郎酒，跳空进榜第八名。 刘琳这首新歌《来杯郎酒》传承千年酒业，郎酒大家不陌生，更是中国的、世界的，故有青花郎、红花郎，来杯郎酒不醉不归。刘琳《来杯郎酒》跳空进榜第八名，903票。第七名，潮水音乐，张信哲，《永恒的印记》。在《永恒的印记》这首歌曲中，张信哲还特别邀请张艾嘉来合唱，演唱的重点歌词“红颜若是只为一段情，就让一生只为这段情”，这取样自张艾嘉自编自导自演的经典电影《最爱》同名歌曲，让当时还未出道的张信哲心醉无比。张信哲《永恒的印记》上榜三周，得票958票，上升一位，来到第七名。第六名，索尼音乐，梦为一生所爱。莫蔚希望做了这么多好的作品，应该让他们继续流传，所以呢，精心挑选三首最爱的曲目，重新的编曲录制，请大家再次慢慢品味。这是出自1995年由莫蔚主演的《大话西游》里的一首歌，《一生所爱》，是不是很经典呢？上榜分钟，得票999票，上升一位，来到第六名。 大家好，我是吴亦凡，祝贺全球华语流行音乐金曲榜开播两周年，祝节目越办越好。 大家好，

没有眼泪的世界则是从机器人的视角讲述故事，讲述机器人在一个没有感情的未来世界被唤醒，以他的视角来质问这个没有眼泪、没有痛苦、没有悲伤、看似美好的未来世界。王力宏《没有眼泪的世界》上榜七周得票1146票，和上周一样保持第四名。第三名太阳娱乐杨丞琳《青春住了谁》。青春出了谁是杨丞琳与粉丝之间一个非常重要的纪念单曲。我们的故事也许不同，但是很多的经历心中的感受是相同的。杨丞琳她希望这首歌不只是写给某一个人的，而是写到每一个人的心里那一份感慨与回忆。杨丞琳《青春住了谁》上榜十周得票1165票，和上周一样保持第三名。第二名华纳音乐潘玮柏《哑巴》。 在我们有起身上，走到这一刻我才懂，说别在心底走得最好。做了半我一半，做了半还是自己的交换，爱情别说谎，世界做一个哑巴，吃过饭该过半，无所谓吧，别限定自己之间的 或许你也会有过这样的经历，当爱情已经没有交集，仅存冷漠的空气，内心的纠结感到极限的时候，却异常的失语，只能够安安静静地做一个哑巴。哑的不只是唇齿间不能共通的话语，哑的更是再痛都只能够憋在心里的情绪。这是来自潘玮柏《哑巴》，上榜五周得票1201票，和上期一样保持第二名。最后为您揭晓第139期全球华语流行乐金曲榜港台榜的冠军，恭喜华纳音乐林俊杰《伟大的渺小》。 一朵玫瑰被刺猬软，也许它也渴望拥抱，爱的脸上总微笑，也许泪被大海洗掉，是不让人知道你我幸福或难。